永远长存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。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-6677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三次晒猫眼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，窗边开着花夹子，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，今晚我们说电影，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。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，幸好我们还有电影。梦想与现实，傲慢与偏见，冷酷与温情，慈悲与怜悯，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。 今晚我们说电影。 拥有全球一众忠实影迷，被评价为一出手必属精品，将商业片深刻化、文艺化的典范，这些光环与成就指向同一位电影导演克里斯托弗·诺兰。2017年7月13日，诺兰导演的第10部长篇巨制《敦刻尔克》全球首映，9月1号在中国上映，并且获得了3.40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。宏大的格局、壮阔的场面、精致的叙事与动人的情感，让影片一上映就好评如潮。影片更是一举夺得了2018年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音效剪辑奖、最佳音效效果奖和最佳剪辑奖。大家晚上好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，我们就来一起分享美国战争历史影片《敦刻尔克》。电影根据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，在二战时期，英国40万军队被困敦刻尔克，德国大军压境，前线全面崩溃，友方国家溃不成军，身后是浩瀚无边的海洋。可是正是在如此进无可进、退无可退的绝望境地之中，他们奇迹般地完成了撤军，30多万士兵成功地回到故乡。当生存是唯一希望，家是唯一的寄托，当冷酷的战争异化着每一颗纯净的心灵，人性当中还有多少残存的光辉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随着诺兰的视角来一起见证这场传奇史诗。 流行、时尚、电影院线说了算， 话题、谈资、电影票房说了算， 热门佳作、潮流新宠，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，黄金强大。 空荡的街道，残破的玻璃窗，落叶般飘落的传单，上面写着：“你们被包围了，缴枪不杀。”士兵们茫然地向前走着，没有希望的人。这是1940年5月的敦刻尔克，敌军已经把英法联军逼退到了海边， 英国士兵汤米刚刚幸运地躲过了一场德国人的伏击，但也只有他一个幸运儿，其他战友已经倒在了枪林弹雨之下一动不动。汤米终于逃回英法联军防线，来到了敦刻尔克海滩，没有阳光，没有伞，没有对话，只有一个个隆起的沙堆和40万望着海峡对岸的家却无处逃遁的英国士兵。汤米的身边蹲着一个士兵，他的胸牌上写着他叫吉布森，吉布森正在埋葬一个战友，二人相互示意，但谁都没有开口打破这一死一般的寂静。防波堤上停靠着一艘笨重的航船，第一批士兵带着伤员走上去，船刚要启程，空中突然传来令所有人恐惧的呼啸，德国战机射出的炮弹、子弹飞向毫无防备的士兵。一时间，沙子的流动声、炮弹的爆炸声、士兵痛苦的惨叫声充斥着敦刻尔克的海岸。敌机暂时离开了海岸，码头上陆军上将和海军上将展开了对话。 还要多久，中尉？ 需要建立一个新频道指挥官，他们在干扰。 嗯，可以。上校，你需要赶快决定到底有多少伤员要撤离，一个担架会占掉7个人站立的空间，请稍等一下。少将先生 怎么样，防区情况如何？ 每天都在被挤压，但我们的防卫部队和法国军队界限分明，敌军的坦克也停下了。 为什么停下？ 何必浪费珍贵的坦克，空袭就行了，瓮中捉鳖嘛。 伦敦政府到底希望我们坚持多久，何时达成协议？ 达成协议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，得靠自己的力量把军队带回家。英国是下个遭殃国，然后是整个世界。 我的天，从这儿就能看到那里。 哪里？ 祖国。法国人怎么说？ 丘吉尔对外是这么说的，手挽着手，肩并着肩，一起离开这里。 那私底下呢？ 确保我们的部队回家。 他们想撤回多少人，将军？ 丘吉尔想要30000人，拉姆齐希望我们能带回45000。 可这片海滩上有40万人，将军， 我们必须尽力而为。 没错，这条防波堤是我们的生命线。我们在西边的大炮射程之内，如果防波堤被炸毁，我们就彻底被困了。 不能直接在海滩登船吗？ 怎么都比在这里等着被轰炸。 这可不行， 水太浅吗？ 吃水量超过3英尺的船都过不来，我们没有足够的小船把人运到驱逐舰上去。 唉，全靠防波堤了，先生们。 话音刚落，德国战机再一次空袭海岸。炮弹击中了防波堤上的航船，船舱摇摇晃晃向右侧倾斜着倒去，海军上将眉头紧锁。 船要沉了， 把船开走。 伤员怎么办呢？ 把船开走，驶离堤坝，不能让他在防波堤沉船，赶快把船给我开走。 汤米和吉布森藏在防波堤的下方躲过了空袭，还救下了从沉船逃生游到防波堤的阿莱克斯和他的战友。几个人回到海滩上，随着拥挤的人流上了另外一艘船，回家的船。夜色渐渐落下，苍茫的大海，尽头若隐若现的山峰，落日夕阳，几艘航船飘荡。汤米身边挤满了快活的士兵，他们手中拿着面包和水杯，微笑着放声交谈，想着远处的家乡。忽然一声巨响，德军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船舱底部，海水迅速凶恶地灌入船舱，说笑声戛然而止，死神好像突然来到了所有人的身边，企图将他们拖向死亡。在外面独自一人沉思的吉布森跑上舷梯，打开船舱，救出了汤米和阿莱克斯等人。他们套着救生服，身边没有能容纳更多人的船，只能连夜游回敦刻尔克海滩。清晨，天刚刚放亮，海军上将依然站立在码头上，眺望着远方的家园。 陆军上将走了过来。 驱逐舰在哪里？ 很快就会有一艘。 一艘？ 吸取昨天的教训，现在一次只能派一艘船。 这里就是战场，上战场还讲节约？ 下一场战争为英国而战时，飞机也这么派遣。 祖国就在对面，你可以真 惶川秋水也归国无门。 他们需要再多派些船来，每小时敌人都会逼近一步。 他们动员了所有的小型船舶。 小型船舶？ 他们有个征用民船的告示单。 民船？我们需要驱逐舰。 小船可以从沙滩上接人， 这种情况下行不通。 我宁愿葬身大海，也不愿被飞机炸死。 你说的对，他们不会放过我们的。皇家工兵在用大型货车搭建码头，涨潮的时候应该能帮助我们。 六小时后就见分晓了。 我以为潮汐是每三小时一变。 所以说你是陆军，我是海军，不是吗？ 海滩另外一侧，德国人的领地，汤米一行十几个人发现了一艘无人的航船，他们躲进船舱下层甲板，希望等涨潮时乘船离开。他们在船舱等了很久，船却始终漂浮不起来。突然，船舱外传来轻微的响动，一个人正准备从船舱上部进入，他们猛地把那个人拉了下来，用枪对准了他。 别！ 你是德国人吗？ 不是，我是荷兰人。荷兰人是上船舰队，来这接你们的，帮助你们。 为什么离开自己的船？ 我们怕德国人来，就在海滩上等，和战士们一起等着涨潮。 你回来了，说明涨潮了是吧？ 对，涨了，没错。再过几个小时就浮起来了。 几个小时？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？ 如果不是有你们，这船就该浮起来了。 子弹突然从外面射入，但只是每隔几秒一发子弹。汤米告诉大家，外面是德国人在练习射击，他们并没有被发现。可是德国人练习并没有停下，射击让船舱千疮百孔，水不断的流入。眼看船再也浮不起来，阿莱克斯吼道，要把吉普森推出船舱减轻重量。吉普森至今一言未发。阿莱克斯说他一定是德国的间谍，汤米在一旁为吉普森辩解。 你说话呀吉普森， 说话呀， 你倒是说呀。 法国人，我是法国人。 法国佬，法国青蛙佬，只会吓得四处乱蹦的臭青蛙。吉普森是谁？那个被扒光衣服躺在沙滩上死掉的英国人，你有没有发善心把他埋了？ 他埋了我，把他一起埋的。我以为那是他战友， 没准是他杀的。 他没杀那人。 你怎么知道？ 在杜克尔克沙滩找个死了的英国人很难吗？他没杀任何人，他就是想活下去，跟我们一样。 他们到底要练到什么时候啊？他们是想搞得这船再也浮不起来。 船还能浮起来吗？ 能，可以，我们必须减重。 所以知道现在下去了吧？ 不行，不能这么做。他是法国人，是我们的盟军。兄 弟，给我上去！ 他这样的老头马上就会被打死的。 他死总比我死强。 这不公平，生存跟公平无关。 这是胡闹， 是恐惧，是贪婪，是命运在蹂躏，在考验我们。 混蛋！ 他救了我们的命， 那就再救我们一次。 不要，快住手！ 必须有人下船，这样我们才能活下去。要不你自愿出去吧。 凭什么？我要回家， 他就是我回家的代价。 这些我都懂，但这样是不对的。 快点， 多一个少一个不会有太大影响。 你最好自求多福吧，因为你就是下一个出去的。 什么？ 我们是一个团的，我们说了算。 正当争吵之时，船突然浮了起来，他们不再争吵，转而用身体堵住弹孔，防止水继续流入。海洋另一侧的英国海边，有一只即将出发的游艇，道森和他的儿子皮特的朋友乔治准备出海，来到敦刻尔克救援士兵。这是丘吉尔下达的号召所有民船前往敦刻尔克救援的指令。 还有很多和他们一样的小船正飘飘摇摇地向敦刻尔克驶去。道森在海中央遇到了坐在飞机残骸上等待救援的颤抖的士兵，看样子他所在的船之前被炮弹击沉，士兵此刻仍然处在惊恐之中。他上了游艇，一心想回家的他问向道森： 我们这是去哪儿？ 敦刻尔克。 不，不行，我们得回英国， 我们必须先去敦刻尔克。 我绝不回去，绝不能回去。你看看到那儿就是死路一条。 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孩子，我们先标个航线，你可以下去喝杯茶暖和一下。皮特，有没有地方能让他躺一会儿？ 有。 皮特为了安顿士兵，把他锁在了下层的房间里。甲板上一艘英国战斗机飞过，道森笑着望向乔治： 喷火战斗机乔治，史上最伟大的战机。 你没看就知道， 劳斯莱斯马林发动机，大老远都能听出它美妙无比的声音。 有人吗？能把门打开吗？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把门打开，听到了吗？放我 他想要出来。 你这是干什么？锁他干嘛？放他出来，你疯了吗？ 有人吗？放我出来。 你们没有转向， 我们要执行任务。 任务？这是一艘游艇，你们就是一帮敢开游艇的，压根就不是海军。你多大岁数了还乱来？ 我这岁数的人发动了战争，可为什么却让年轻的孩子们去战场送死？ 你在家养老就行。 如果让他们攻过英吉利海峡，哪里还有家？ 激动的士兵没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，想让道森掉头，慌乱当中不小心将乔治推下了舷梯。皮特冲过去照看乔治，发现他的头流出了鲜血。皮特告诉乔治一切都会好起来，但乔治说：皮特，我看不到了。此时天空之中，空军士兵法里尔正在驾驶福蒂斯一号喷火战斗机巡查，他和战友发现了一架德军战机。 给我指令，福蒂斯二号，引他往左侧。三、二、一，直动。 把他击落了吗？ 是的，他已经坠毁了。 这场小规模战斗让他们失去了福蒂斯长机，只剩下两架战机，而法里尔的战机也因为受损无法再查看油箱的数值，需要战友柯林斯随时向他汇报油箱中的油量。紧急迫降的柯林斯被困在了船舱中，慢慢沉入海中却无计可施。燃眉之际，道森的游艇发现了迫降的福蒂斯二号，道森帮助柯林斯逃出了正在沉没的战机。道森的游艇继续前行，遇到一大一小两艘航船，小航船正是汤米一行所藏身的那艘船。上空一架德军战机瞄准大型航船投下了炸弹，而紧跟其后的英国战机由法里尔驾驶的福蒂斯一号将德军战机击落。汤米所在的小船因为进水过多而即将沉没，所有人都逃了出去，只有吉普森还在堵着弹孔。汤米叫吉普森快一起走，可是吉普森想要逃出时却被脚上的铁链缠住，挣扎着随着小船沉入海底。汤米和大船上的许多人成功登上了道森的游艇，皮特安排士兵进入下层甲板，下层甲板此时正躺着受伤的乔治。 慢点，慢点，别碰着，注意慢慢往下走。 他已经死了，那就让他好好躺着。 士兵拿起了一块黑布蒙上了乔治的脸。颤抖的士兵走过来关切地问着皮特： 我说那个孩子他还好吗？ 太好了。 道森驾驶游艇成功地回到了英国。敦刻尔克海滩上密密麻麻驶来不计其数的民用航船，最终他们成功撤退了，30多万士兵回到了祖国。但是法里尔燃油耗尽，战机迫降在德军领地，他被俘虏，而海军上将并没有撤离，他毅然选择留在敦刻尔克帮助法国盟友。撤退的士兵终于坐上了回家的列车，列车上士兵们一言不发，他们认为自己是逃兵，迎接他们的会是民众的不耻与辱骂。当列车缓缓驶入车站，迎接他们的却是激动的笑脸、鲜花和啤酒。汤米靠在椅背上阅读着当天的报纸。 战争不是靠撤退获胜的，这是没法看，但我们要看到这次解救行动中埋藏着一种胜利。我们很感恩我们的军队完成了这次大逃亡，但要认清发生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情况，是一场巨大的军事灾难。我们必须时刻准备着下一次袭击的来临，我们要血战到底，我们要去法国战斗，我们要在临海和大西洋上战斗，我们要以高涨的信心和喷涌的力量去战斗，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。 什么？ 我们要不惜任何代价保卫我们的岛屿，我们要在海滩上战斗，我们要在着陆场战斗，我们要在田野里和街道上战斗，我们要在山地战斗，我们将永不屈服，即使我们的一些内陆地区甚至整个岛屿沦陷，饿殍遍地，但我们的英国舰队会继续在国家领海进行武装抗争，直到终于有那么一天，美洲新大陆会发动力量挺身而出，去拯救，去解放旧世界。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。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，你有。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。记忆中的过往，幻想中的未来。今晚我们说电影，精彩上映。 好的，欢迎回来，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我是英超。今天黄金强档单元中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历史战争电影《敦刻尔克》。对时间线的切分重整已经成为了诺兰导演的特色，但是这次诺兰的野心更大，他不再满足于时间顺序上的切分，而是在时间跨度上来做文章，一小时、一天、一星期环环相扣。敦刻尔克海滩上一个星期的煎熬等待，日夜不停息的敌机轮番轰炸，沙滩上掩埋越来越多的尸体，无需冗长的叙事，我们只需要跟随男主人公的脚步，再次登上轮船的希望与两次船被击沉沉入海底的绝望，耳边永远不停歇的子弹带过的风声和炮弹的轰鸣，战友间无数次为生存而起的争吵别离，这一切于我们而言或许仅仅像是一小时的荒诞剧，或许仅仅是他们终于等来了救援的圆满结局，但是对于身处战争的士兵来说，每一个漫长的黑夜都像永远望不到边际的无底洞，每一声炮弹轰鸣都像是在敲醒自己死亡的丧钟。在战争面前，人性没有被碾碎，但是生命、家、明天却像风中残烛，脆弱的不堪一击。节目最后，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的原声音乐《潮汐》。我是英超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，代表制作人小强、编辑老白、录音师乐乐，感谢各位收听，下期节目再会。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，